千种比万流，一夜比万柔，怎么能就让他走？如果要爱情能长久，从现在到永久，无非是天边的彩虹，刹那间消失无踪。 Show 只是怀旧，不算怀念，只是好奇会不会再见。还好爱不问亏欠，从你的身边找到我的缺点，明知怀旧不再怀念，以后一定爱得更深。 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。

样的一切。 天的孤寂，但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。每当笑语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， 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好 携带一缕春风，让今年 三河市热力总公司在这里给您拜年了，祝您新的一年事业蒸蒸日上。 朋友们，新的一年里事业 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 you 刻。 日要记着偶尔吃一次哦。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，总感声音在打你的眼，我心的 走的，走过了就错过了。 今天的天气是你的心。 Thank you.

2017年，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，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。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，方便居住在三河、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，自2017年 播出，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心累的时候就换个角度看世界，当你感觉到有些压抑的时候呢，不妨换个环境来深呼吸一下，困惑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位置去思考，而当你犹豫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思路去选择，烦恼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换一个思维去排解，在抱怨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方法来看问题。总之，生活当中如果处处 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轻狂， 人生摆开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每一次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。 角落。 还有 FM FM 103.3的听众朋友，今年都有金鸡旺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 事事顺畅， 鸡年佳节到，祝福没忘掉，三河神光水 给新春来到。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，身体健健康康，家庭和和睦睦。 炮竹响，新年旺，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 恭喜发财。 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低头族在看手机的时候，低头的角度大多超过了45度，甚至达到了60度。以头部重量为8公斤来计算，当我们的头部低至60度时，颈椎承受的重量为30多公斤，这相当于给颈椎挂上了2个超级大西瓜。所以呢，低头族要注意了，今后少做这样的动作，多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的天空咯。